船， 妈妈，我说马克爹，那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

瞧这脾气啊，点火都着。哎，我不跟你闹着玩呢吗？我要是有这个胆儿，我也不敢歪着身子睡觉，歇了心呢。我的灵芝条嘞，这辈子我是狗皮膏药贴上你了。 嗯，这话我听到心里边啊热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崴脚了！ 我的小妈啊，你咋不小心点啊？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啊，走。走两步，走，走，走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是不中啊！ 哎呀，你咋把脚扭了呢？我瞅瞅，我瞅瞅。哎呀， 去，你瞅瞅有啥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，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青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。你骑狗吧，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拖得动你。 这么说，你要背我回家？ 背着你，我狗颠狗颠的跑百八十里地没问题。 嘿嘿，张飞吐白沫的还这头上来了啊！ 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来， 还是别进来。嗯，那大白天的让外人看见。多孝顺！ 我的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来上上狗，上上。 准备了什么好

会容。 老祖宗啊，那这儿哪有我的座嘞？ 你就坐我旁边。 哟，老祖宗，您坐，我就坐这儿。你老师，我就坐这 儿。好，哎呦， 没事，我这皮糙肉厚的，没事儿。 哎，老了入席，得先打扮打扮。 嗨，我一个乡下老婆子，还打扮啥呀？ 这可是府上的规矩。 对， 这是府上的规矩。 哟，二奶奶，这么说，今儿您要让我带花？ 是啊，我们一起打扮姥姥。 哎呦，可真是了不得喽！ 今天要出大销花，75的老太太要带花，小姐们起着红。 快让姥姥看看，瞧见

扫风骨的文飞。 Yeah.